家已经是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大香港早晨，这个是 MyRadio 和 MyRadio 联播早晨节目这样。那是在刚才第一次最尾呢，我们就播了昨天那个这样的政府那个叫做跨部门啦，就横州事件开的记者会入面呢，张炳良呢就讲到在整个咨询过程入面呢是有四次的非正式的会面的，咁样咁就是冇正式的记录的。咁但是呢就在发展横州的事件上面呢，咁就是在正式諮詢之外呢亦都有做一個非正式的會面，咁就係同啲地區人士呢就會面嘅。咁講咗呢就同唔同嘅地區人士有會面啦。咁包括有一啲鄉議局嘅人士啦，係你哋啱啱得出有見過啲咩人啊？ 有梁志祥啦， 元朗區議員梁志祥啦，有都係元朗區議員鄧慶業啦，有呢個平山鄉嘅代表阿曾樹和啦， 係， 仲有呢個都係區議會裏面嘅一啲議員啦，叫做鄧達善， 係， 同埋一個叫鄧志強嘅，亦都係一個區議特別嘅議員嚟嘅， 係 鄧氏啦， 係，咁喺佢嗰個披露入面啦，即係張炳良用詞好小心啦，咁佢就話喺幾次嘅非正式會面啦，由第一次即係當其時係講緊呢個咁嘅17,000個單位嘅時候啦，咁然之後就提出咗呢個咁嘅，根據張炳良嘅講法啦，就係咧呢個政府咧提出咗呢一個咁樣嘅興建17,000個單位嘅講法咁樣，咁佢就話咧各方面嘅地區人士咧都提出咗各樣嘅意見咁樣，咁而佢哋咧係表明咧係無論係呢個咁樣嘅工業村嘅擴展啦，或者係呢個咁樣嘅公屋嗰個咁樣嘅發展嘅計劃咧，佢哋都係表示反對嘅咁樣 ，OK？ 咁佢用詞好撚小心啦。咁簡單嚟講就係話，喂，點會唔撚肯喎？屌佢老味，佢哋唔撚肯喎，佢唔撚肯喎，咁點撚樣算咧？大撚幕啦咁樣。好啦，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就後來咧就又再一次嘅會嘅所謂嘅非正式會面啦咁樣。咁當其時咧根據張炳良嘅講法咧，就係佢話佢嘅講法，佢嘅 wording 咧就係話咧都收到各式各樣嘅意見咁樣。咁地區人士都是表示反對的對於項目。 其實基本上他第一次去會面的時候呢，他就第一次去提到17,000個單位啦。咁當時其實當時最主要反對的意見來自鄉市他們的聲音是擔心呢個元朗區裏面嗰個交通啊、就業啊各方面唔知能唔能夠承受到，而佢第二次去嘅時候呢，佢提出咗17,000個公屋單位之外，佢另外加到工業村擴建，就嘗試話去解決嗰個就業嘅問題，咁亦都係 ban 佢啦。 係啊，咁樣咁啊，簡單嚟講就係話，喂，佢哋唔撚肯喎，咁樣即係唔撚肯喎，即係咁唔撚肯，即係簡單去理解同埋閱讀啦，就即係收唔到地喎，佢唔撚肯喎，咁撚樣傾唔撚掂數喎，咁樣好啦，咁跟住再第三次嘅呢個咁嘅非正式會。人的基本上都是冇變的咁樣，大致上嗰幾都係嗰幾條友嘅咁樣。咁跟住然之後係就講到就係話都係唔撚肯喎，即係個 wording 都係收到各方各面嘅意見，佢都係反對呢個項目喎咁樣。咁去到係第幾次嘅時候提出？ 去到第三次，2014年嘅3月嘅時候，佢就提出就係變咗做4,000個單位啦。但係關於點解變咗4,000個單位咧，就冇其他資料補充。 冇其他資料補充啦咁樣。咁喺梁振英嘅講法入邊啦，這個就不是任何的一些工作小組的會議作出這個決定的，是在一個他即是個三司會議裡面啦，就是大家在這裡猛烈恥笑那個 3C meeting 啦，就在那個收到那個運房局那個這樣的意見和建議之後呢，就在三司會議上面呢他就拍板決定呢，就是縮水系啦，就不如就起4,000個算鳩數啦咁樣。咁當然佢出嚟嘅 wording 就係話分期啦，分期啦。嗱，因為我再重申一次啦，喺呢個位上面咧，你係咬唔撚死佢嘅，因為分期先起4,000個，同埋淨係起4,000個，喺佢未起埋嗰啲嘅嘢落去之後咧，你係冇辦法咬得死佢嘅，即係等於我老婆成日話，你話戒煙，我係戒未戒啫嘛。 我冇話唔戒，我未戒啊嘛。咁你總有一日會戒嘅，咪先？到咗插喉嘅時候，咁你即係你好撚難講嘅話，哇！咁你算唔算係走數咧？咁樣佢雖然你可以咬死佢，咁你同走數有咩分別咧？咁樣咁，但係嗰個係好咧口同鼻咬嘅一樣嘢。OK， 咁總之而家一個講法就係話，我而家分期，我而家分期，我係起我係起咗4000個先。然之後咧，就仲會有第二、第三期。係。咁第二、第三期咧，佢仲要有個落成嘅時間表嘅。但係講到老年咁撚遠啦。 2023同2026。 係啦，咁撚樣你哋記得先算啦，咁樣。咁好啦，咁就係2023同埋2026咩？ 2425應該 係咩？呢、這個蘋果嗰度寫第一、第二同第三期就係2026嘅。係 嘛？ 嗯。 即係考慮會喺即係想希望喺嗰個時間落成啊嘛。咁好啦，咁到時先算啦。基本上即係有咁樣嘅理解啦，咁樣。咁然之後就係總之喺三司會議就決定咗係縮㗎啦，就縮到4000個。咁於是乎就再攞4000個，不如4000個啦咁撚樣。咁同埋就係先易後難啦。咁發展咗啲冇咁爭議嘅地方先啦，咁樣。咁於是乎就出現咗呢咁樣嘅4000個公屋單位，同埋就係比較唔喐嗰啲咁樣嘅中地住啦，咁樣好啦，咁跟住再做諮詢啦，咁然之後張炳良就再補充啦，再去到做第四次唔係諮詢啦，即係所謂嘅摸底又好啦，或者非正式會面又好啦，去到第四次嘅摸底咧，就係講到啦，就包括有當其時嘅呢一個咁樣嘅 黃偉賢同埋阿鄺俊宇兩個元朗區區議員， 都係會影響到嘅區域嘅區議員，就係包括埋呢個。咁樣嘅黃偉賢同埋鄺俊宇，咁張炳良亦都講到咧，就係咧頭先個記者會都有講噶啦，就係兩位咧係贊成呢一個4000個單位嘅呢一個咁樣嘅嘅一個咁樣嘅計劃，咁樣咧甚至乎咧就提出咗一啲包括單車位啊， 關注樹木 啊，同埋增加單車位啊等等嘅建議咁撚樣嘅 ，OK， 好啦。佢就將摸底即係坊間啦，或者係反對聲音啦，好多關於摸底嘅建議，就係當即係頭先第一次都講咗啦。就住呢個橫州事件，大家最主要去針對嗰、那個，或者係而家傳媒導引去關注嗰個焦點，就係話點解會縮水，係咪驚咗鄉事派，同埋就係話係咪因為摸底完之後縮咗水？ 嗯， 好啦。咁係咪摸底就取代咗個正式嘅諮詢？好啦，咁根據張炳良呢一個咁嘅講法，張炳良當然係 official 咁話俾你聽，佢唔會取代到呢一個咁樣嘅正式嘅諮詢啦，亦都唔會取代到正式嘅城規會嘅會議同埋呢個咁樣嘅區議會嘅會議啦，咁樣 OK 好啦，咁但係佢都講俾你聽係有做過呢個咁樣嘅非正式嘅會面嘅，呢個亦都係常規嘅正常嘅常規做法。我亦都相信係，你都冇得拗死佢話唔係，因為你都唔正常。如果你話冇呢個咁樣嘅同地區人士，又或者再直接啲咁講，你要收嗰塊地，你因為同地擁有嗰啲咁嘅人講下，喂，而家收你塊地咁樣搞，咁樣嘅價錢咁樣得唔得先？咁樣你都冇理由唔傾啊，係咪先？我相信大家都接受呢一樣嘢啊。好啦，咁然之後坊間另一個質詢就係話，係咪因為收唔到鄉事派嗰啲地，係咪收唔到新界佬嗰班人嘅地？於是乎就唔撚起住，佢係由頭到尾都係好撚正式咁樣答你，係啊，係咧，屌你老味，真係係好撚難噶，你知幾撚難嘅咁樣。OK， 好啦，咁然之後質疑就係話，喂，你咬咗一樣嘢，就係話，喂，咁邊個拍板嘅？邊個拍板嘅？咁梁振英話俾你聽咯，佢基本上係有話俾你聽噶，咪就喺呢個咁嘅 3C meeting 入邊係佢拍板嘅，係佢拍板嘅。而個原因就係乜嘢咧？就係因為事實上收地有困難。收地有困難，發展有困難，咁又好撚堂而皇之咁講喎，就係堂而皇之嘅講法就係話，因為唔想影響到成個建屋嘅計劃，咁起碼起一啲先啦，咁於是乎就先發展咗比較難度、阻力較低嘅，就係4000個單位，咁啊，跟住然之後，於是乎就咁樣做啦，咁樣，好啦。講法合唔合理呢？咁樣嗱，你有嘢，你係有好多好多 detail 嘅細節可以咬住佢講嘅。咁但係我覺得嗰件事真正嘅重點就比較少人討論嘅。咁樣我哋一陣間先至去講嗰一 part 啦。但係喺如果大家咬住嗰個點上面嚟講，就係而家係咪驚個鄉事派？佢一而再，再而三話俾你聽，係啊， 係話 俾你聽係驚 搞啊！真係，你而家知道我幾撚惡搞啦嗰啲咁樣。咁而喺呢一個咁樣嘅拍板嘅過程入面，佢都承認咗就係話係佢拍板嘅，喺呢個咁嘅 3C meeting 入面係佢拍板嘅。咁有啲入面有啲人係記者會上面啦，有記者會就問到啦，就喂你知唔知嗰個綠化地旁邊嗰一塊地其實係新世界嘅咁樣？咁會唔會有個利益輸送嘅問題？咁啊梁振英就答到你啦，佢話佢唔知道。嗱呢個位咧係有可能會繼續發酵落去是有可能會繼續發酵落去，因為亦都往後可能會有其他的文件，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會議的記錄，去話其實佢唔會唔知喎，佢應該係知喎啲咁樣。咁所以頭先出咁都有人問啦，咁嗰件事嘅重點係咪關於對新世界嘅利益輸送咧？嗰啲咁樣。咁你見我哋近日嘅節目成日講起新世界，你就知道新世界係必然係你。譬如我有一集角落大台，我特登講噶啦，就係、是、喂你睇下嗰個股價嗰個走勢圖啦，你睇下四大地產商，你睇下嗰個長實嗰個走勢，長地唔係長實，我講長地嗰個走勢，你再睇下呢個咁樣嘅呢個咁嘅恆基嘅走勢，你再睇下呢個咁樣嘅新鴻基嘅走勢，你再比較下長即係新世界嗰個走勢，喂四隻股份新世界個走勢如斯地凌厲，嗰、那個係顯然易見噶啦，咁代表住啲乜嘢咧？代表就係、是。呢样嘢使乜撚嘢我哋去分析啫？使乜撚嘢我哋去分析啫？你讲有冇利益输送？你而家走去讲横州事件，你发现新大陆咁样讲，喂，哇，屌你老味利益输送，喂，你哋又唔撚记得咗呢个咁嘅尖沙咀海滨长廊新世界发展计划？佢做到最撚明显嗰啲做撚晒出嚟啦， 成条海滨长廊送 你唔撚使，你唔撚使喺呢一 part 嚟到发现啦，屌你老尾！咁但系梁振英会唔会唔知道嗰块地系新世界一早就持有咧？咁样咁呢个系后话啦，呢、這个亦都可能系往后可能会有得玩嘅地方啦。呢一 part 我唔评论住 ，OK？ 好啦，但系大家关注嗰几 part 嗰个摸底系咪摸完底跟住就缩嗱咁讲法咧就系、是。基本上都幾撚清晰話俾你聽，就係係遭到地方人士嘅勢力嘅阻撓嘅影響，然之後跟住，所以咧就唯有就先易後難，就發展咗可以起到嗰啲起咗先嗰啲咁樣。喂，我想講你喺呢個故事嘅鋪陳脈絡入邊，梁振英嘅角色係。即系佢系梁振英系扮演咗一个难为了家嫂嘅角色啊嘛， 忍辱负重去起4000个公屋单位俾你班捻样住啊！ 佢成个故事就系话俾你听，真系巧妇难为无米炊啊，奶奶，唔系话唔捻煮餸俾你，真系冇米啦嘛。系嘛？ 咁我咪煮住少少先啦，煲住粥俾你食先啦。 你又唔系唔知大烧系嘛？几耐冇攞家用翻嚟咧？咁样即系喺基本上就系阿信的故事咁捻样，系嘛？临尾再加几滴眼泪。好啦，咁跟住另一个焦点就系在于就系话，佢讲到就系话呢一个咁样嘅之前阿梁振英讲到呢一个咁样嘅土地嗰、那个咩啊？土地督导委员会啊？ 土地供应督导委员会， 土地即系佢就讲到就系话喺嗰个细节嘅安排上面咧，系交俾土地 供应 督导委员会个细节去负责。咁而嗰个会咧系由曾俊华去主理嘅咁样。OK， 嗱，有啲人咧就话咧，梁振英射个波落去曾俊华嗰度，然之后咧曾俊华就即刻反弹，就话我冇开嗰个会。我哋呢个会冇做呢个决定喎，咁大家就觉得即系话，哇！屌你老尾，梁振英想将呢个波推俾人，推俾阿曾俊华，跟住曾俊华即刻闸住。嗱，你理清楚嗰件事嘅细节先。梁振英讲呢一个咁样嘅土地嘅分配，或者系嗰、那个成个发展嘅筹划，嗰件事系由土地供应督导委员会去负责。呢样嘢有冇错先？佢事實上係嗰個會負責 嘅， 即係嗰個具體嘅執行 detail， 事實上係嗰個會負責。咁嗰個會係咪曾俊華 hold 嘅先？咁事實上係佢 hold 嘅。咁曾俊華嘅回應係咩？我冇開嗰個會，因為我喺外地。嗱，大家就覺得以為，咦，曾俊華擋得好靚喎。嗱，我啊覺得大家嗰個判斷好撚奇怪。咁嗰個會係佢 hold， 佢冇開嗰個會。 个会始终都系佢 hold 嘅，就算佢冇开会，就算佢唔喺香港都好， 好啦， 会都系关佢事。 嗱，好啦，咁啊，大家觉得就系话，哇，屌你谂咩？阿梁振英一射个波，哇，即刻挡翻转头，即刻刮咗梁振英一波。嗱，我唔系好明白，我真系我唔系好 follow 到大家嘅思维。 因為我覺得就係話你九唔搭八，你九唔撚搭八，話係呢個咁樣嘅曾俊華拍板，就話嗱，你又回帶睇翻喎。你回帶睇翻，你話梁振英語言藝術乜撚嘢都好，梁振英冇話嗰件事係曾俊華拍板嘅。 嗯， 係。 咁而去到最後，喺到呢、這個唔係未去到最後啦件事，去到呢個記者會，佢都話俾大家聽係佢拍板嘅。 嗯， 佢係聽咗呢個咁樣嘅運防局嘅建議。咁、運防局嘅建議喺邊度嚟嘅咧？就係、源自於嚇、多次嘅非正式地區嘅會面， 房屋署同埋民政署嘅官員同嗰幾個人見面啦。 嚇、同各方嘅地區人士，咁啊包括有唔同嘅區議員啦，有唔同嘅鄉議局嘅成員啦，咁樣好啦。咁佢聽完之後覺得建議之後就。聽到個 suggestion 就話不如先易後難啦咁樣，咁我哋拍板決定嘅咁樣 ，OK， 好啦，咁跟住拍板決定咗之後，喺佢哋嗰個三司會議啦咁樣，嗱咁而家冇人，即係你起碼拗咗樣嘢就係三司會議，三司唔撚夠膽否認啊啩，係咪先？即係你講到呢個份上，嗱你哋坐喺度噶，你夠唔夠膽話俾人聽你唔係坐喺度嗰啲咁樣？嗱唔係啦，係咪先？你一定 agree with your boss 噶，係咪？好啦。跟住，然之後，最後落去，佢唔係做呢個決定啫，但係落去做呢樣嘢嘅情況，係的而且確係呢個督導委員會去做噶嘛。咁嗰個督導委員會係曾俊華 hold 噶嘛。好啦，咁跟住係曾俊華回覆傳媒嘅時候就話：我嗰日冇開會喎，我哋呢個會冇做呢個決定喎，嗰啲咁樣。好啦，咁呢個到底係唔係一個同梁振英唱反調咧？唔撚使講啦，佢梗係同梁振英唱反調啦。但係呢個係唔係一個？呢、這個係咪一個？係咪一個好嘅？即係咪一個？即係咪一個 nice？ 即係咪一個靚嘅動作咧？咁樣我睇唔到有幾靚喎。我覺得就係話。我睇到嘅嘢就係話，哎，屌你老尾，佢咁樣拋個波俾你，佢擺明就係想拉你落水啦，唔撚使講啦，佢擺明就要拋個波俾你啦，因為你嘅積分，喂，因為你始終你嚟緊要出嚟選特首，你亦都好了解成個政府嘅運作，你作為財政司司長。你事實上在很多會上面你都是有份 hold 的嘛、這個必然的啦、喂他要在任何一 part 要拉你落水是一定拉到的嘛、他一定是會拉到的是不是那件事牽涉到發展牽涉到財務的東西沒理由拉不到落水的嘛他就是要看你怎樣去 feedback 的嘛好啦你的 feedback 就是我沒有開會啊那天我不覺得這個 feedback 有多漂亮、但大家就覺得啊嗱，你睇下，即刻反咗梁振英啦，即刻挂咗梁振英一巴。点解大家会有呢个印象咧？因为你哋睇苹果日报啊嘛。归根结底就因为你哋睇苹果日报嘅人啊嘛。即系大家，即系又虽然系我哋嘅听众啦，即系都接收我哋嘅资讯啦，但系即系大家始终都系跟住苹果日报嗰个指挥棒起舞啊嘛。所以你哋而家明白点解雷动计划真系会雷动到咁捻多人啦、啊？系咪？即系你当你喺度批评紧。啱啱嗰次立法會選舉咧，咁搞錯啊！啲人咁樣跟佢嚟雷動都有嘅，你哋而家咪一樣跟佢支笛喺度吹？點解你哋會覺得？點解大家會覺得就係話哇？你啦，曾俊華反擊啊！反擊反擊嗰啲咩咧？咁樣好啦，反擊跟住落嚟嘅發展係乜嘢咧？佢未開記者會之前，我已經預計都係會咁樣發生噶啦。我唔覺得嗰件事。佢係可以真係可以擸住個波，然之後一彈就彈到完全冇嘢喎，因為。个结果系乜啫？结果就系话，嗱、啊，唔好讲咁多啦，大家一齐开记者会啦。你咪一样要出嚟开，你嘅眼神点咧？愤怒都冇用噶。 佢都要 agree 咯，同埋 你眼神点咧？愤怒都冇用噶。听下曾俊华个回应啦。 曾司长，你头先话你永远都系 agree with 你嘅老板，咁点解你又要发声明去当晚就澄清或者反对佢嘅讲法咧？可唔可以解释下？唔该。 我想第一部分的問題應該是 Anthony 答，或者我答了你第二個部分那個問題。我答那個問題是沒有反對到特首那個聲明的，我是問兩個很簡單的問題。第一，我是那個專責小組，我是不是專責小組的成員？我說我是專責小組的成員，但是我沒有去到那個會，因為我不在香港。第二個問題就是說，是不是這個督導委員會是作出那個決定，那我就是答他說我是不是這個督導委員會作出那個決定，那你覺得這個東西是跟特首的聲明是有反調嗎？我覺得就是這個想法是有一點奇怪。 奇唔奇怪呢？奇唔奇怪呢？咁样。其实如果你要我去做一个评价嘅话，我觉得曾俊华系自己捉虫。曾俊华回应嗰、那个传媒嘅提问嘅时候呢，系反应太快。反应太快，即系佢冇留一啲耍太极空间，因为佢摆明就系屌鸠梁振英噶啦，系咪先？佢回应传媒嗰个提问，梁振英一讲咗嗰一个，嗱呢个咧就系由佢主导，嗱你好捻留意梁振英嗰个 wording 啊嘛，梁振英冇话你决定啊嘛， 系话佢主导啫嘛， 梁振英话喂往后嗰啲细节系由呢一个会系去去 follow 嘅，咁而呢个会咧就系、是、財政司司長 昨日嗰個記者會，其實梁振英佢講得好清楚嘅，關於嗰個橫洲發展個工作小組，佢負責嘅係乜嘢？係關於提高嗰個項目嘅地積比啦，同埋一啲法律嘅問題，具體細節就係由嗰個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去處理嘅具體細節啦。係 啦，咁佢最初出嚟講所謂嘅射波俾曾俊華嘅時候，咪就係、是、咁樣講啫嘛。好啦，跟住一射嗱，即係。曾俊華又係睇《蘋果日報》啦，咁又係即係覺得哇射波俾佢喎咁樣，跟住就好撚快做出一個反應， 係 好撚快做出一個反應就話係冇喎，冇開會啦， 去撚咗外地， 唔係我決定嘅喎，唔係我決定嘅喎，嗱基本上就賴嘅，我覺得基本上呢個回應，我覺得係賴嘅，因為好啦，最後你係咪可以撇清到自己同呢件事嘅關係？你最後係撇清唔到噶嘛？好啦，因為梁振英拉你一齊離開記者會嘅時候，第一。形勢比人強啦，呢個第一樣嘢啦，你嗰、那個呢、這個牽涉到嗰個權力分配嘅問題啦。第二樣嘢就係、是、嗱，佢講一樣嘢，佢講咗一樣你冇辦法反駁嘅一樣嘢就係、是，因為你冇證據去反駁嘅，同埋我懷疑大家記唔記得嘅，即係佢話俾人聽，我係喺個三司嘅會議上面去決定嘅，而當其時大家都係同意嘅。OK， 你點樣反駁啊？你點樣反駁啊？你唔好話冇喎。冇咁嘅事喎，佢边日啊？你讲边日？几时啊？边日？嗰日有讲呢啲咩？唔觉嘅，屌你老味！咁你嗱你嗱，佢讲咗呢个三司会议呢、這个讲法系放乜嘢咧？佢就系话俾大家听，嗱，阿曾俊华想落闸，想射个波，但系其实三司喺个呢件事喺三司会议决定嘅。咁你冇得话唔系噶嘛？你冇得反台话唔系噶嘛？好啦，咁同埋佢就落咗一个位置就话，你唔好话你唔知道啊，你知噶，你知噶， 个会你号噶嘛？ 你唔系个会你号，个 系嗰个部门系你 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会喺我讲三司会议啊，嗰、那个三司会议你系喺度噶嘛？你当其时冇反对啊嘛？咁你就系 agree 噶啦，所以你唔好话呢件事你冇份，系咪？好啦，跟住然之后，事实上落到去具体细节执行嘅时候，咁、那、嗰个会系你号噶嘛？咁而當日佢嘅講法都係話佢會你好啫嘛，所以其實係曾俊華係賴撚咗鑊嘅，其實只不過大家因為睇《蘋果日報》，大家就覺得就係話哇，曾俊華好嘢勁啊，即刻射翻個波俾，即刻彈翻個波俾阿林振英，林振英樣衰啦今次，佢咪直接捉揾埋佢出嚟開記者會，然之後其實最後喺記者會上邊。曾俊華是前言不對後語嘛、 嗯、 就是被記者咬了的位置，就是說你現在是不是跟特首唱反調，怎會不是跟特首唱反調，他之前的聲明當然是跟特首唱反調，是不是？然後在記者會上面也很委曲地去跟大家說，就是說喂，我們唯有我是一定要 agree with your boss 的啦，是不是、嗯、這個世界是這樣的啦，那他是老闆嘛，我當然同意老闆決定的啦，這樣那即那都是同意啊，那都是同意啊， 是沒得不同意， 是不是？這個是這個是我不覺得是一個表現好的回應咯。OK， 好啦，咁你講翻梁振英啦，講翻梁振英啦，梁振英有冇隱瞞咧？有冇喺嗰件事上面係冇迅速去交代成件事嘅全貌咧？去到而家都冇，去到而家都冇，去到開完記者會都冇。但係佢捉緊一個 picture 係乜嘢咧？佢捉緊一個 picture 就係話俾大家聽，佢由一開始就話俾你聽，先易後難。 嗯， 就係話俾你聽，件事好難。件事有咩咁難啊？係咪驚撚咗？驚撚咗新界佬啊？嗱，咁佢唔講得好白啦。即係佢企喺一個角度就咁，我有啲嘢我唔講得好白啦。考慮各方面，即係佢冇講呢句出嚟啫。咁樣咁啊，總之好難啦、啊。 總之好難啦，我哋都要平衡各方嘅利益啦，嗰啲咁樣嚇，我哋絕對唔係退縮，絕對唔係退讓，我哋係一定會盡量起多啲屋嘅，盡量起嘅，咁但係真係好難，真係好難，咁點樣好難咧？咁樣咁亦都多得呢一個咁樣嘅朱凱迪啦，同埋呢個咁樣嘅姚松炎啦，係咪姚松炎啊？姚松炎啦，咬住唔放啦，咁亦都披露咗俾大家睇，嗱你睇下，真係好難，真係好難。咁喺四次嘅摸底入面呢，佢哋次次都反對，係咪次次都反對，講乜撚嘢佢哋都反對，直至到呢改咗成為四千個單位呢，抗進宇都話好啦， 係抗進宇都贊好。 你明唔明啊？即係點解頭先要播張炳良嗰個咁樣嘅四次嗰個咁嘅非正式會議俾大家聽，嗰個重要性就係在於嗱，之前嗱講萬七呢、這個反對，嗰、那個反對，嗰、那個反對，再講 加埋工業村， 加埋工業村啦，係呢、這個反對，嗰、那個反對，嗰、那個反對，縮四千啦。 開完個三司會之後，再同你講，係四千而家， 係四千，誒好啲喎，咁、樣推到最後，連抗進宇都話好啦，咁唯有咁做啦，係嘛？你明明佢個記者會係披露緊啲嘅資訊出嚟啊嘛，係、咪？所以抗進宇即刻咁撚大反應啊嘛，屌你即刻彈出嚟就話：，哇，屌你冇屈我啊嗰啲咁樣，佢有冇屈佢？一間後話再講啦。好啦，而梁振英或者成件事喺成件事想要draw個 picture 出嚟，係draw一個乜嘢嘅 picture 出嚟咧？就係draw個 picture 出嚟就係話起公屋真係好撚難噶、起公屋真係難撚到撲街噶，你明唔明啊？只不過係講緊。元朗啊，橫州啦、啊，咁撚偏僻嘅地方啦、啊，我想喺嗰度起萬七個單位啊，萬七呢個真係好撚象徵意義，屌你老尾，萬七啊，屌你老尾，爭在唔係講萬九幾個，萬七嘅單位咋、啊、都唔撚得啊，都要縮到去四千啊，起住先啊，好過冇啦咁樣。其實成個成件事想披露嘅信息就係咁樣啫嘛。然之後就算去到成個記者會最後最後嘅 conclusion， 梁振英都係咁講噶，睇梁振英。那個最後的講法， 橫州件事咧，當橫州同埋皇后山，今日冇人講皇后山啊，皇后山都好多困難嘅。橫州件事咧，或者都係一個幾好嘅機會嚇、向社會展示一下我哋做嘢決心，同埋我哋碰到啲困難。依、這個都係點解？我過去好多時有機會見到傳媒朋友嘅時候，喺其他場合講起我哋最新嘅土地供應嘅樓房供應，我哋話我哋而家嗰個在建嘅私人樓，亦都係未來一三至四年咧可以落成嘅私人樓嘅數目又創新高嚟嘅93,000嘅單位。我接住講嗰句係乜嘢咧？我好感謝各個有關部門嘅同事，包括公務同事嘅辛勞，大家。通過橫州件事咧，大家可以睇到我哋有各個方面嘅考慮啊，有阻力啊，有困難啊。咁我過去都好多時候公開呼籲，希望社會各界地區人士嚇、能夠乃念我哋嗰個房屋問題嚴重性，尤其對基層市民嘅影響，好多人而家仲住緊劏房等等，希望咧大家支持配合政府嘅工作。我真係要感謝政府嘅同事，無論公營房屋。私營房屋，我哋做出嚟嘅成績，粒粒皆實苦， 幾多好睇啊！即係大家喺度笑佢啦，即係講佢引用粒粒皆辛苦，撚奇怪啦，亂咁引用啦，又話扮喊啦，屌你又話佢眼淚都無敵啦，諸如此類啦，嗰啲咁樣。喂，但係好啦，你哋聽緊咗我講兩節啦，有人話我講得好長，又話未到重點，早兩日就講俾你聽啦，你班豬閪唔撚明啫嘛，屌你老尾嘥鳩曬啲時間，今朝唔想翻嚟添。講咗兩節就係話俾你聽，其實嗰、那個故仔就係佢想要嘅故仔，佢就係想要一個咁嘅故仔。然之后出到嚟就系一个咁样嘅故仔，佢做嘅嘢就系发展起公屋，嗰件事最捻象征意义嘅就系起公屋嗰个条件。 我好努力咁样帮你起公屋， 佢努力咁去做紧一样嘢，面对紧好多嘅困难。 但我都会继续努力咁帮你起， 都系讲紧你起公屋噶嘛？屌你老尾，所以发呢件事出嚟发酵咧，好捻奇怪嘅。屌你老尾，发呢件事发出嚟嗰个发大位又好捻奇怪嘅。你发个位系讲紧起公屋喎，咁好啦，你就算佢缩水又好，几多阻挠都，佢都系讲紧起公屋噶嘛。佢头先特登记者会都讲啦，而家仲有好多人住紧劏房，劏房。 劏房波嗰啲劏房，冇劏房边有劏房波？佢争在未来讲出嚟。而家好多人仲系住紧劏房波嗰啲劏房，喺咁样嘅环境底下，哇！我哋锲而不舍吓、啊，即系佢都讲到好捻白，系真系多谢有呢个事件，多谢有呢个事件，等大家明白。你睇下我，只不过想起万鸠几个单位咋？有咁多人住紧劏房波嗰啲劏房，我而家只不过想起万鸠几个单位。佢居住環境未必好過劏房嘅，你都未知起出嚟係點嘅。只話起呢啲咁嘅單位，都遇到咁大困難，所以我哋咁耐以嚟嚇、啊、做呢個咁樣嘅土地發展，真係粒粒皆辛苦。即係當然你唔好質疑嗰、那個，即係你中意嘅話，你覺得好撚無聊，即係你覺得好撚一針見血，就係粒粒皆辛苦，唔係咁用嘅，白痴嗰啲咁樣。你覺得呢啲評論好撚一針見血，你去睇翻嗰啲嘅評論啦。我唔明有乜撚嘢意思，但係出到嚟嘅效果就係、是、由。所謂揭露呢個咁樣嘅官商鄉黑勾結，呢、這個咁樣嘅萬七個單位縮到四千個單位，佢想要成個古仔想要抓出嚟嗰個咁嘅 picture， 同梁振英想要抓出嚟嗰個 picture 有乜分別啫？佢就係想抓呢個 picture 出嚟俾你睇啫嘛。好啦，跟住然之後你會覺得就係話，喂，唔係喺程序正義上面嚟講，喺程序正義上面嚟講，你顧慮嗰啲咁樣嘅鄉市嘅勢力。顧慮鄉事勢力大於呢個咁樣嘅規嘅成個規劃嘅計劃，連成個規劃計劃都可以為鄉事勢力嘅反對而改變，咁樣係唔合乎程序正義喎。嗱，你又搞鳩錯咗啦，你又以為自己生活喺一個民主國家啦？你要明白呢場戲係做俾邊個睇噶嘛？係咪先？呢場戲做俾中南海睇，做俾喺中國生活嘅人睇。咁樣中國嘅生活嘅人，你理解一件事咪好容易理解？嗱，你發展一塊地。你發展個地方，我哋應該想發展個地方咧。啊，振英話：我想起啲公屋嘅。哇，咁你啲出心都幾好啊！ 啊，你嘅人， 你嘅人都唔錯嗰啲咁樣。但係我就起唔曬啦，好遺憾。嗰啲點解咧？ 鄉佬又好麻煩嘅。 嗰啲地方勢力好撚麻煩。 唔好講咁多。 點解對啲地方勢力好撚麻煩咧？唉，咪就係因為以前英國佬咧。咪就是因为以前英国佬屌捻多特权佢哋，佢哋啊巴巴巴巴闭闭， 搞到我想起啲公屋都起 唔到。我如果冇佢支持啊，我特首个位我都坐唔暖添啊，咁样咁恶嘅咩？系啊，好犀利啊！你有冇见到我哋新上任嗰个立法会议员啊？喂，佢咩事啊？恐吓啊！咁拉到人未啊？拉到几个学生啊？ 有几个啦， 喺基本拉到几个后生仔，有十八岁嘅学生啊，十八岁嘅学生走出嚟威胁到呢个立法 会。你话系咪大镬啊？ 哇！你话佢犀利嗰啲咁样，屌你明白嗰场戏做边个睇啊？嘛屌喇声，你明唔明啊？但系大家去到今日都认为呢件事系令到梁振英拉好捻大镬噶。喂，我想讲一连串啊，一路拉落嚟啊。第一，佢显示咗梁振英好捻辛苦去经营呢个咁样嘅房屋发展，然之后真系想起好多公屋单位。嗱，你嗰审视回头审视梁振英上任到而家做咗咁多所谓嘅土地嘅政策。嚴格嚟講成唔成功咧？梗係唔撚成功啦！你睇下嗰個啱啱呢個推出嗰個盤叫咩話？多 加多利軒。 你睇下加多利軒幾撚離譜？屌你老尾！加多利軒咁撚離譜嘅盤可以受歡迎咁樣搶出嚟，你又知道嗰個房屋個環境係幾咁大撚鑊啦！跟住然之後上任之前又話要起幾多公屋單位，結果起咗幾多啊？又結果又起唔夠數。好啦，嗱呢個事件就幫梁振英解釋咗啦。点解起唔到？ 因为我收唔到地啊！我真系好勤力、好努力想收啲地嚟起噶。 大佬，好捻恶搞噶！你睇个过程，要统合各方嘅意见。你睇下四次嗰个会面，屌你最初嗱乜捻嘢都反对，喂加埋个呢个咁样嘅公务村发展，大家都系反对。好啦，后来缩个单位之后，嘿，连民主派都赞成啦。 嗯， 佢净系关注啲树木同埋啲单车位啫咁样。咁证明我就真系已经尽晒力去妥住各方嘅意见。然之后最后就话俾大家听。真係粒粒皆辛苦，真係粒粒皆辛苦。我又要應付啲反對派，又要應付啲鄉事派，又要應付啲地產商，我都仲係咁奮力去做，係咪？佢出嚟塑造個古仔就係要咁樣啫嘛。好啦，你話喺程序正義上面係咪有問題啊？喺程序或者信息披露上面係咪有問題啊？你又再提你，但係再提大家一次，嗰場戲唔係做俾你睇噶。嗰場戲，你個特首選舉係冇民意授權嘅一個過程嚟㗎。 嗰件事係睇中南海覺得就係話，我放佢入閘好唔好咧？啊，做啲嘢做得好唔好啊？有啲嘢做得好，哦，啲嘢做得唔好，做得唔好點解做得唔好啊？哦，原來有咁樣嘅一件事，好彩橫州事件話俾我聽啫。如果唔係，我都唔知佢搞呢啲咁撚困難嘅。 嗯， 所以點解去到呢度，大家都仲係會覺得梁振英大撚鑊咧？我真係百思不得其解。我真係百思不得其解，所以點解亦都即係回應翻第一節點解咁撚辛苦？即係第一節基本上你哋可以 skip 咗佢唔聽嘅，其實因為第一節最主要係我訴苦嘅啫，係啊，即係第二節就真係即係頭先用咗30多分鐘時間就係去分析嗰個由橫州事件爆出嚟，所謂爆出嚟 OK， 但其實嗰啲全部都有新聞嘅，之前只不過大家冇留意嘛。所謂嘅橫州事件爆出嚟，去到琴日嘅記者會，所謂嗰個特首選戰嗰、那個各方嘅利害關係，叫有利冇利或者咩？对梁振英造成打击，我用咗呢30多分鐘时间就话俾你听。当你考虑到真实嘅评判系坐喺边度，真实嘅评判系用咩角度去看嗰件事，你理解咗嗰个咁样嘅特首选举系冇民意授权之后，你咁样理解嗰件事嘅时候，点我哋唔应该理解成为就系话呢件事搞到梁振英好捻大镬，呢件事吓即系呢个咁样嘅阿曾俊华割席好捻快啊，呢个斩冧好捻快啊，真系啊，真系一个啊呢、這个真系。靓啦，靓走咗靓位啦，咁样我唔觉得系咁样理解，会咁样理解嘅一定系日日睇苹果日报，只能够咁样理解。咁所以就系我第一次点解花咁多时间去讲出我嘅感受咧，就系因为我唔系好即系我又要 agree with my boss，OK、okay? 系嘛？但系我又唔系咁样睇。好啦，咁嗰件事真正要关注嘅要点系咩咧？就系琴日郑松泰咧就出咗个 status 咁样，咁啊后任立法会议员啊郑松泰，咁啊出咗个 status， 佢就讲咗件事嘅重点出嚟。咁我好少讲重点嘅郑松泰，佢一出咗 status 就讲个重点出嚟，就系、是、其实个重点就系、是、其实系咪真系要发展呢个项目先？ 嗯， 发展呢个项目系咪真系合乎香港人嘅利益先？ 咁起啲楼货边个？ 你发展呢个项目嗱，譬如张炳良，即系琴日记者会亦都有一个环节啦，亦都讲到就系话喺成个发展入边，亦都要配合呢个深圳前海嗰个发展啦咁样。 嗯、 好啦，咁跟住然之后起完嗰、那个咁样，即系成件事综合嚟到讲，第一嗰啲公屋嗰、那个公屋单嗰、那个公屋嗰、那个公屋发展嘅项目喺个咁样嘅环，喺个咁嘅地段，喺咁嘅环境，同埋呢个数量系咪真系差异好巨大咧？即係呢個咁17,000户同埋4,000户差異，首先係咪好巨大咧？同埋呢個地段究竟顧及到幾多嘅香港人嘅利益咧？同埋最主要，你睇下公屋都上樓嘅過程，究竟主要係惠及香港人定係惠及新移民咧？無論喺地段嘅考慮，或者現在嗰個咁樣嘅上樓嗰個情況嗰個考慮嚟到睇，好啦，呢個係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喺成個發展項目入邊，佢牽涉到嘅就係成個新界嗰個發展，成個新界土地發展，而成個新界土地嘅發展離不開，亦都會係涉及到呢個咁樣嘅深港融合嗰個咁樣嘅發展嘅關係。OK， 繼續發展落去，橫州繼續發展落去，會影響到個地方，會影響到邊度咧？會唔會繼續一路辣落去，影響到南生圍咧？跟住然之後會唔會令到成個深圳同埋呢一個咁樣嘅？嘅新界地方嗰、那個咁樣嘅前海規劃會變咗係一步步變成咗真係無縫交接啦咁樣，咁、會唔會有呢個咁嘅情況出現呢？企喺本土嘅利益嘅角度去出發，你思考呢件事嘅話，係應該重新審視嗰個土地規劃係咪要咁樣做，同埋再講一次頭先個故仔，那個矛頭就係指向收地好撚困難，就係、是、因為鄉市勢力好撚大。好啦，鄉市勢力係咪惡霸？係。咁但係鄉市勢力係惡霸嘅時候，講講一下，於是乎就有啲反對聲音，直頭講到回收丁權，直頭講到取消丁權。取消咗丁權之後，取消咗丁權之後，喺成個土地嘅發展上面，仲有冇嘢可以緩衝到，可以妨礙到一個全面嘅赤化規劃咧？有冇任何嘢可以阻留到佢咧？是不是靠民意啊，或者靠所谓的即是我即是土地正义的一些力量可以去阻挡到呢？如果你站在整个本土立场的利益的角度去看整个事件的话，其实郑松泰就讲出了整件事的重点，但他不应该讲的重点出来。因为讲完重点出来之后，跟着那些人就说，哦，你要扑街，郑松泰有保护这个乡市势力的利益，屌你老尾。但那个焦点不在这里嘛。那个焦点不在这里嘛。个焦点系在于究竟我哋有冇认真可以面对成个事件？大家就喺度讨论过，点解会缩水？因为惊咗边个缩水？嗰件事你睇翻自己嘅切身利益，佢惊咗边个？佢唔惊边个？同你嘅切身利益嘅关系有几大咧？应唔应该发展嗰个地段？发展嗰个地段所引申出嚟嘅政治后果，同成个香港嘅本土利益 和整個中港區隔這個大家希望謀求得到的結果有沒有一個一致的關係呢？還是反而是相反的，反而是會令到香港的本土的地方勢力進一步削弱，然後加速了那個全面赤化呢？這個反而是大家沒有討論沒有考慮。 簡單來說，就是因為市民普遍市民都是看到件所有事都是很二元化，妖魔化了一些鄉市勢力之後。 那又不要這樣說，他們是妖魔來的，這個 是 這個，即是我們保，即是我們認為丁權應不應該存在，或者是原居民的權益應不應該存在，和原居民是不是黑勢力是另一件事。 嗯， 即是你不要拿出来跟我讲，就是他即是你家不是代表帮他，不是，你们看视听风云那些基本上没什么错的。咁但问题就是在权衡整个权力分布和利益上面来讲，你是不是觉得就是说，哇，不如我们打死他们啦，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会引申出来的后果是什么呢？而这一 part 其实在现阶段跟大家分析呢是多撚鱼，这个也都是讲回今早我不想做节目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郑松泰也都是多撚鱼，我觉得，因为在现阶段你讲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人听得明， 泄露天机了，又 那你讲来做什么撚嘢，讲来不是漏屌的嘛，其实是不是屌撚完又没撚着数呢，又不会增加到支持呢，又不会点醒到大家，大家依然覺得，哇，睇下聽日梁振英點樣算先，睇下蘋果日報今晚有咩核彈先，多撚魚啦，屌你老尾！點解我覺得件事係多撚魚呢？我哋仲未講完記者會嘅，因為引申落去就係、是、你睇翻大家對待鄺俊宇嗰個反應，你咪明白點解我哋會有個689咁嘅特首咯。休息一陣。